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潘永祥主持节目嘅。潘永祥， 你 自己今日咧就会倾翻咧，即系上星期五啦，咁就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嘅惨剧啦。咁事件就会即系引发到我哋就即系大家都关注到嗰个精神健康服务嗰个问题啦。咁因为即系讲紧话而家即系精神即係病患者咧，如果話佢要覆診啊，要去睇門診覆診咁，其實都有即係唔少個限制嘅。咁啊，睇翻啲資料講，因為即係有啲即係關注團體就會話啦，即係病人嗰個流量好大啦，咁同埋精神科嘅醫生啊，同嗰個病人溝通嘅時間咧，未必會好多。咁即係可能得幾分鐘，因為太多病人啦。咁睇翻啲資料咧，有時睇翻就係有一啲即係講緊，即係睇翻政府嘅文件啦。咁即係好似醫管局嘅數字咁啊，即係而家需要即係接受即係精神科治療嘅病人啊，即係喺即係公營醫院嗰裏邊啦。咁講緊都即係2022到2023年嗰個數字，嗰個推算數字咧，都去到293,000嘅。咁其實嗰、那個即係精神病患者嗰個病人個總數咧，其實真係唔少嘅。咁啊話醫生個數字咧，就大概即係估即係有400-500個到啦。咁所以即係話其實講緊話即係如果精神科嘅醫生要去面對嗰個病人咧，應對嗰個病人嗰個數字，其實嗰個比例都即係。病人好多，就醫生好少，咁所以即係睇到嗰、那個即係情況咧，就真係值得關注嘅。 係啊，咁就嗱，因為我喺大學咧都做咗好多年嘅課程主任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都會處理一啲有精神嘅問題嘅學生嘅，咁變咗就處理過程之中咧，咁當然有兩個情況要處理啦。第一就係、是、佢嗰個輪候時間的確係好耐嘅，咁另一個即係。个大嘅问题系咩咧？就系咧，好多时咧，即系佢精神病患者，系初期咧，无论佢自己咧，因为佢自己嘅身边嘅人咧，都未必察觉到佢精神有问题嘅。即系好多时，即系唔同话我哋扭亲脚，咁啊即时会知，亦都会求诊。咁但系精神病嘅时候，好多时咧都会睇到可能话啊，即系屋企人就话啊，可能佢呢段时间可能压力大啦，工作忙啦。咁所以咧就多翻咗啲時間喺屋企休息啊，以前唔係以前成日都出去嘅，我可能因為咁嘅緣故，所以個性格或者嗰、那個喺屋企留嘅時間多咗啊，又或者可能即係工作唔順利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就啲脾氣又會大咗啊咁樣，咁但係未必察覺到原來呢個咧其實係可能係精神病嘅初嘅徵兆嚟嘅。咁到佢即係屋企人覺得，咦，好似越嚟越嚴重咯，即係應該可能精神有問題咧。咁但係當時都未必會認同嘅。咁所以咧，就依個都係的確個咧，即係除咗話資源之外咧，即係係咪可以察覺到，同埋亦都嗰、那個即係當時人咧，佢睇完醫生之後咧，佢唔想俾人標籤啊。咁所以好多時咧，睇啲下咧，佢又會停咗唔去覆診，甚至可能咧，就算去睇咧，都唔食藥都唔出奇嘅。咁依個亦都係引申到咧，即係點解處理一啲精神有問題嘅病人咧，比其他即係處理其他病人咧係難好多，同埋所遇到嘅困難亦都大好多嘅。 咁頭先你就提到即係嗰個輪候嗰個時間啦。如果睇翻資料咧，咁精神科門診咧嗰個即係新症輪候時間咧，如果睇翻，因為即係院方都會將佢精神病患咧分翻，究竟你係急症啊，定係半緊急啊，定係即係穩定嘅新症啦。如果睇翻，如果你唔係真係非緊急或者係緊急咧，咁即係個等候時間咧，即係好似喺九龍東呢啲地區咧，咁啲即係即係新症有機會等咧，差即係最長啊，試過係95個禮拜。咁如果你計，可能係講緊1年8個月啊，即係有多咁樣。咁即係嗰個輪候嘅時間都好長啦。咁但係醫管局就會睇翻咧，即係如果佢盡量就會將一啲緊急新症同埋半緊急嘅新症咧，就會係希望可以喺維持喺即係輪候係2個禮拜到8個禮拜就有機會即係見到醫生咯。咁所以睇到其實嗰個資源真係比較緊張啦。咁另外你仲提到先一個標籤嘅問題啊。咁其實即係。 好似我哋講翻嗰個即係朱學生嗰個慘劇啦。咁其實平機會都話咧，其實即係大家要即係唔好發表一啲即係煽動嘅言論啦，同埋即係咁樣有機會係違反個歧視條例嘅。因為即係精神科醫生都會話咧，即係以嗰、那個即係嚴重精神病去到有即係精神分裂或者有暴力傾向嗰個情況咧，其實係好少嘅啲個案。咁所以多數嘅精神病患者或者康復者咧，其實佢哋本即係嗰班病患者咧，佢哋嗰個暴力傾向個程度係冇嘅，即係多數都係好即係佢可以有常嘅生活啦。咁所以呢度大家就唔好有個標籤。 冇錯，因為就算我自己嘅經驗咧，我處理咁多學生咧，就絕大多數都係冇一個暴力傾向嘅。咁所以好多時我接觸佢哋嘅時候咧，都喺翻我自己間房度啊。亦都唔需要咩特別嘅，即係處理啊，即係或者要防範佢哋咩暴力啊咁樣。咁絕大多數都係你同佢傾咧，咁佢都了解佢情況啊。咁當然希望轉介到去去勸到佢啦，去睇精神科醫生啊，或者心理學家或者社工啊咁樣。咁所以絕大多數都係冇一個暴力傾向嘅。咁而我出嚟講咧，就算有啲較為嚴重啲，佢有啲較為一啲知覺失調啊，或者有啲幻覺啲。咁耐啦，即係咁多年啦，我都真係未試過一個學生咧，真係有暴力傾向嘅。咁所以變咗，我哋真正正咧，真係唔好諗住啊，有精神病係咪就係等於咧有暴力傾向咧咁樣？咁而真係有暴力傾向咧，真係我相信都係好少嘅。 嗯，咁而家講翻嗰個即係精神科嗰個醫護人員咧，嗰個人手不足嗰個問題咧，咁其實即係會引發到一啲咩嘅可能嘅風險咧？就係、是、如果係即係好似我，如果我假設我自己可能為自己嘅精神病咧，咁如果我要即係輪候睇醫生咁樣，咁如果要等即係係非緊急嘅話咧，咁可能會等真係超過一年嘅時間嘅話咧，咁可能我即係中間會有生活壓力啦，咁或者有其他即係各樣環境因素轉變咧，有機會會令到我嗰個精神病咧，即係可能有機會咧就會惡化嘅。咁所以即係有建議就話啊，琴日其實話除咗一個即係公立醫院去提供精神科服務之外咧，其實因為本身即係私營都會有個精神科服務噶嘛。咁呢方面係咪可以有一個即係公私營嘅合作嘅，即係擴大嘅一個規模咧？咁等到即係啲即係病患者係有機會即係可以快啲睇到醫生咧，咁樣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今日可能會討論嘅一個焦點咧。 咁當然啦，即係公私合作當然一個方案啦。咁但係好多時就大家無論公營醫院啊，或者公營嘅醫療機構或者私人都好啦，其實嗰、那個相信咧嗰、那個資源都係短缺嘅。咁同埋咧，即係好多時我接到啲學生或者有啲精神嘅病人咧，其實你勸到佢去睇精神科醫生咧，其實都唔容易啊。咁所以即係仲話即係喺公營醫院嗰陣時，咁啊佢又會即係睇完之後啊，又會自己會覺得啊，我係咪可以接受轉介去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咧？咁啊，呢個過程之中咧，要病人去接受啊，同埋一個叫做係即係理解呢、這個即係係對有一個益處咧，都未必係容易嚇。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讨论紧咧，香港嘅精神科服务嘅即系资源嘅问题嘅，咁啊，有兴趣发表意见嘅听众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1。咁我哋先接听下嘉宾电话，咁我哋请嚟咧阿童月生医生，咁佢系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嘅发言人，咁啊本身都系一位私人执业嘅精神科医生。阿童月生你好， 童月生你好， 主持人好。 系，童医生你好啊！咁我哋即系先嚟倾一倾咧，即系因为其实因为我哋都关注紧咧，即系香港嗰个精神科嗰个服务咧，嗰、那个即系医疗嗰个资源嗰个紧张问题，因为始终嗰个人嗰、那个即系医护人手都系紧张，包括即系精神科医生啦。咁其实呢方面，即系其实我哋香港嗰个紧张程度，一个资源紧张程度，去到一个咩嘅地步咧？ 其实以比起其他嘅西方嘅即係已發展嘅國家嚟講咧，香港精神科醫生嗰個比例咧，其實係低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喺香港嘅精神科嗰個服務裏面咧，好似你哋頭先講嘅就係話啊，雖然重症嗰啲可能就會早啲見，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啲比較冇咁重症嗰啲咧，其實都要喺醫管局嘅旗下嘅門診嗰度咧，去接受嗰、那個復診啊，或者個治療嗰個服務咯。咁所以近年嚟咧，其實咧醫管局嗰邊咧都做咗好多嘅發展，就係、是、一啲家庭醫生嗰邊嘅發展，就是、希望咧有一啲可能係即係嗰個情況係冇咁需要專科醫生去跟進嗰啲咧，其實都可以交俾可能係 家庭醫生去跟進咁樣咯。其實呢一個方法咧，其實喺外國已經行咗好多年噶啦，不過喺香港嚟講就比較一個新啲嘅一個做法咯。 嗯。咁啊，即系童医生，咁其实你提到话咧，即系精神科医生，即系比较即系香港呢边就比外国少啲。咁其实个比例点样去睇咧？即系究竟我哋即系一个精神科医生要对几多个病人？因为我哋睇数字，即系净系而家公营医院，即系如果需要系接受精神科服务嘅病人都讲紧29万几咧，咁样咁即系都即系人数都唔少噶嘛，即系病人嘅人数。咁医生个人数咧？ 是啊，咁其實如果真係已經攞咗專業資格嘅話咧，你哋頭先都講大約400几个度啦。咁當然咧，喺醫管局裏面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喺度受緊訓練啊，又或者一啲嘅其他嘅醫生咧，其實都喺精神科嗰邊裏面服務緊咁樣嘅。咁所以變咗就唔係話淨係純粹嗰400几个精神科醫生咁樣咯。 啊，童医生啊，我想问咧，因为我都接咗好多学生啦，其实佢其实系咪即系都好多时咧，如果比如佢好紧张啊，或者即系好焦虑啊，即系咪好多时咧，我见佢哋，比如话睇普通家庭科医生咧，佢系咪都可以开一啲即系舒缓佢哋嘅即系紧张啊、压力啊，即系令到佢咧即系个精神咧即系平静落嚟啊咁样，咁呢啲其实系咪？普通家庭科医生其实佢都可以开呢啲药，同埋都可以处理一啲呢啲咁嘅个案，而唔系一定要去到公立医院咧，要排成年几啊咁样嘅咧。 系嘅，其实咧就香港嗰、那个医生嗰个注册里边咧，就唔系讲咗话即系一定要精神科医生咧啲先至可以处理一啲即系有关精神科嗰边嘅病咁样样嘅。咁其实其他科，尤其是家庭科嘅醫生咧，其實都可以處理，但係當然，如果去到一啲比較嚴重一啲啊嘅情況嘅話咧，咁可能就需要一啲即係比較喺呢一方面更加專業嘅，例如就係精神科醫生咁樣去處理咯。但係普通嘅一般嘅問題嘅話，其實就唔係一定要去到精神科醫生嘅。同埋另外就當然即係亦都有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啦。咁就唔係話所有都，因為始終即係嗰個資源有限啦，咁就冇可能話即係醫管局嗰邊咧，就所有嘅有精神科問題嘅人都可以處理得到咁樣樣咯嚇。 嗯，咁啊，童醫生啊，咁因為有建議就話咧，即係希望可以加強到咧，即係嗰個公私營嗰個合作咧，即係就住呢一個即係提供精神即係健康服務方面嘅即係呢一個範疇咧，去加強呢方面嘅合作。咁其實，而家你點睇而家即係香港呢一方面嘅公私營合作，即係係咪可以進一步去加強呢？ 我諗當然喺精神科嗰邊咧就絕對可以。其實而家有好多其他科咧都開始咗咁樣做嘅。咁不過我諗醫管局嗰邊可能都要逐步咁樣去推行咧，就冇可能一次過就即係所有嘢都一齊去進行咁樣啦。咁但係就即係呢個私家嘅精神科醫生可唔可以幫到即係醫管局嗰邊？我相信呢個係絕對可以做到咁樣咯，亦都即係減輕咗醫管局嗰邊嘅壓力啦。 啊，童医生啊，究竟比如话喺精神科方面咧，公私营合作咧，其实嗰个运作系点噶？即系话去一睇，点都系要睇公立医院先，佢先会转嫁去私家，定系点样嘅咧？ 因为而家即系精神科呢边就直接完全冇咁，所以我都讲唔到俾你听会系点样样。 哦，咁样。 咁就但系其实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可以考虑咯。不过呢个就真系要当局嗰边就再去倾咁样样咯吓。 嗯，咁啊，童医生，因为其实即系而家即系提供呢个精神科即系服务嘅即系机构咧，亦都包括一啲地区嘅健康中心啊，即系啲社区综合中心啦。咁其实呢方面咧，即系都会有啲意见认为，即系佢哋嘅人手都系唔够嘅，因为佢哋可能有啲个案经理咧，都系1:40啊，1:60-70个即系病患者啊咁样。咁呢方面就系讲紧即系头先我哋都有提过个人手培训，可能都需要加强啦。咁其实呢方面你自己个观察系点样咧？ 哦，咁呢個即係當然啦，就即係除咗醫生嘅唔足夠之外，其實其他嘅即係科嘅即係其他嘅專業嗰邊咧，都其實都需要加強嗰個訓練啊各樣咯嚇。咁呢個其實即係對整體提供香港精神科嗰邊嘅服務會有好大嘅幫助咯。 嗯，咁啊，童醫生，因為一個建議就話咧，例如啲社工係咪可以即係提供俾佢哋嗰啲介入治療，即係 intervention 嘅方面嘅訓練咧？咁其實呢一方面其實係咪可行咧？你覺得？ 這個當然啦，即係 至少即係嗱，你頭先都講到就係話好多人其實佢哋可能都唔知道自己有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如果即係社工未必第一步佢哋就會係接觸到精神科醫生咯，而係可能真係會接觸到社工啊或者其他嘅專業咁樣。如果佢哋有呢一方面嘅認識嘅話，或者多一啲嘅認識嘅話，咁變咗佢哋其實都可以變咗有一個篩選嘅一個情況噶嘛。咁就即係如果比較嚴重啲嘅，咁會唔會有一個有一啲方法去點樣去令到佢哋快啲可以接受到治療？又或者冇咁嚴重嘅，又會唔會去到其他嘅幫助呢？例如會唔會一啲即係臨床心理學家已經處理到嘅呢？如果佢哋唔需要藥物嘅治療咁樣。 嗯，啊，唐医生，我想问咧，除咗话即系大人咁样，即系学生嗰啲咧，即系我都接触好多学生嘅时候，佢好多时候都主动接嚟揾我啦。咁但系中小学嗰啲较为被动啲噶嘛。咁就你所知，即系比如话中小学嗰啲咧，会唔会都有一啲社工啊，或者佢哋有啲咩即系佢哋个实务上咧系可以即系预先可以知道一啲学生可能会有机会有精神嘅问题？而可能轉教去即係睇精神科醫生嘅咧。 而家即係其實學校嗰邊都會有一啲住校嘅社工啦。咁其實咧，當然如果佢哋有多一啲呢一方面嘅訓練嘅話咧，咁就會當然幫助到即係揾到一啲即係佢哋擔心可能有問題，或者佢哋真係覺得有問題嘅，而作進一步嘅轉介啦。另外就係當然即係老師嗰邊亦都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嘅。培訓啊，咁樣俾佢哋，唔係話要佢哋去治療嗰個學生咧，當然，但係至少認知知道佢哋即係有冇一啲學生有咁樣嘅需要啊，甚至乎其實家長嗰方面其實都好重要，所以點解即係我哋香港精神科學院都有一個我哋公眾關住組嘅一個即係組別喺裏面，就係幫助即係其實咧推廣大家對精神科問題嘅一啲嘅認識咁樣，就希望其實即係喺各方面咁樣都會幫助到去對精神科嗰方面嘅認識，而可以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話，就可以即係揾到一啲即係我哋覺得需要幫手嘅，而去我哋可以幫到佢哋咁樣咯。 嗯，咁啊，阿童医生啊，其实因为咧，即系上星期嗰个惨剧咧，都会即系引发，即系有啲人会话啊，咁啊精神病人咁有啲严重，会唔会系即系有暴力倾向啊？其实话真系有即系严重暴力倾向，甚至乎系精神分裂啊，去到有暴力倾向咧，呢一啲个案其实系咪即系根据你哋即系嗰个即系数据咧，其实都系占好少数嘅咧？ 呢个当然啦，其实即系绝大部分嘅暴力嘅行为咧，其实就唔系因为精神科嘅问题嘅，其实系好多其他嘅。原因嘅，咁而我哋知道咧，如果佢真系有严重嘅精神嘅问题嘅话咧，有机会会令到佢嗰、那个暴力嗰个倾向咧，其实会系增加。不过好多时咧，都系当佢哋例如病发啊，又或者佢有其他嘅问题啊，例如药物嘅滥用啊，或者佢哋对自己嗰个病唔清楚啊，或者唔去接受治療咧，而出現呢一啲咁樣嘅問題，所以點解就係即係我哋即係要就係令到大家都要對精神問題呢一樣嘢減少佢嘅偏見啦，等佢哋唔好會諱疾忌醫啦。另外就係對其他嘅除咗個病人之外，亦都身邊嘅人嘅一啲嘅教育，令到佢哋啊睇到真係原來佢個屋企人或者佢身邊嗰個人，原來近排真係佢個精神狀況唔係咁好喎，而可以快啲去揾幫手咁樣樣咯。 係啊，唐醫生你講得好啊，即係好多時候我接觸一啲病者咧，即係老學生咧，都係噶。即係如果你唔標籤佢一個即係精神啊有暴力啊，或者係你要遠離佢啊。咁佢又的確真係好多時咧，佢會肯同你傾多啲。咁你傾得多嘅時候，可能你就會知道啊，真係有嗰個精神嘅傾向啊，同埋點樣治療啊咁樣。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呢一樣嘢就好緊要咯。所以即係藉住今次即係呢一個慘劇咧，其實都要俾大家知道，就係即係更加唔應該去標籤或者去歧視有精神問題嘅一啲朋友咁樣咯。 嗯，好，咁多谢晒阿童月生医生嘅电话。咁啊，童月生医生咧系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嘅发言人，亦都系私人嘅执业精神科医生。咁我哋就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倾翻咧呢个精神科即系服务嘅议题嘅。咁啊，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1872311。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在星河名居。观塘道上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车多缓慢，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在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另外，西贡的大网仔路去返北潭涌方向近住大环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在惠民路回旋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向坑口、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来回方向，仲有大埔道六合村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依家我哋继续系倾咧呢一个即系香港咧精神即系健康服务嘅问题嘅。咁啊，听众如果有兴趣咧，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咧，可以打1872311。咁我哋先听听众电话。听众啊，萧先生你好， 系萧生你好， 你好啊，两位 Sir。 系萧生，你有咩意见想发表咧？ 咁啊，其实咧，我想话俾大家啲，如果真系有病嘅人咧，就唔需要惊嘅，因为我本身咧，我喺1988年咧就确诊咗系精神分裂嘅。咁喺當時咧，就好彩啲藥物已經係開始有精神方嘅藥物啦。咁但係當時啲藥物就令到人好攰嘅。咁後嚟轉第二代嘅藥物。咁而家最近咧係用第三代嘅藥物咧，就打針就可以用12個禮拜，就連藥都唔使食嘅。咁啊，但係即係可以瞓得到、做得到、做嘢又好，非常之順利嘅。咁變咗而家啲藥物非常之好，同埋咧，我哋每一次，比如我轉咗幾次居住嘅地方啦，咁每個醫生咧第一次見我哋咧，都會好詳細咁問我哋嘅情況啊，咁跟住先至會比較簡單啲嘅，因為每一次轉醫生都會好詳細咁問我哋嘅，咁譬如了解我哋嘅病情啊、生活環境啊，咁同埋亦都有呢個社康護士跟進我哋啊，每個月都會同我哋傾下偈咁樣。所以我哋有啲問題，如果你只要你唔好隱瞞自己嘅嘢，有啲咩個病況啊、病狀啊，同醫生講咧，同護士講咧，係會醫得幾好嘅。同埋有時咧，我亦都曾經試過病情嚴重嗰時咧，試過入院。入院嘅時間咧，咁醫生就會介紹我哋去，同埋醫務社工咧就會介紹我哋去啲資助機構嘅宿舍住。咁喺宿舍裏邊咧，啲咩就唔對我哋好好嘅。當時我去嗰間又叫新生精神康復會，又喺南區嘅，香港南區嘅。咁啲護士啊、社工啊，咁啊嗰幾位 madam 同埋啲甚至乎廚師咧都好好交心嘅，煮啲餸係好好食嘅。咁另外咧， 就佢哋對我哋誒，比如訓練我哋啊，自己自行照顧自己啊，食藥啊嗰啲習慣啊，等我哋將來出翻嚟，咁通常住三年都要出翻嚟。咁有啲地人咧就冇地方住嘅，咁亦都會幫佢申請埋一間公屋。咁當然公屋係一個細單位，分開三個位三個單位，咩即係每人嘅地方好細，但係對一個有病嘅人嚟講咧，已經係非常之好嘅。 嗯，好，咁啊，多謝曬阿蕭生嘅電話嚇。好嘛，多謝阿蕭生。咁啊，潘永祥咁睇嚟，阿蕭生即係都提出一個即係講法，大家都係如果係有即係精神病，咁啊即係需要去求醫啦。咁同埋都係唔需要怕嘅，即係唔需要怕俾人標籤，因為真係有病睇醫生，純粹就去醫翻好嘛，都係一個即係一件好事嚟嘅。 啊，冇錯。 咁啊，我哋再聽另一位聽眾嘅電話，聽眾啊，吳女士。 喂， 系吴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系啊，我姓吴噶，咁我已经系退咗休噶啦，咁我以前都系做开跟精神科 case 嘅，咁其实我少都有啲睇法啦，其实精神科嘅病人咧就唔系话咁难相处嘅，佢哋对我哋都好友善啊咁样嘅，就好有礼貌嘅，但系问题有阵时候我哋上去跟 case 咧，因为我自己都要去屋企跟一跟佢哋啲个案嘅，咁问题最有啲阻挠就系佢哋啲家人啊，咁有。我哋上到去察觉到佢病情严重，或者佢冇食药，或者想安排佢入院啊，成咁好多时都系遭到佢啲父母啊、家长阻挠，就话唔想入啊，又冇事啊咁样咯。咁我觉得其实屋企人都要配合多啲，咁我哋容易做咯。好啦，到我哋真系发觉佢严重，强制要佢入咗院啦。但系当佢出翻院之后咧，咁就变咗我哋大家关系咧就变咗就恶，即系唔系咁好啦。因为佢发觉哦，原来你咁嘅，又要我仔入院嘅，咁我就唔想你嚟帮佢啦，我亦都唔想你嚟见佢啦，即系会咁样咯。所以有时都作遇到啲困难嘅咁样咯。 咁吴女士啊，咁你即系当时做呢、這、一个即系社区服务方面咧，咁你自己同时间系要即系即系服务几多个即系精神病患嘅即系朋友咧？ 我哋一个都围到七十几八十个 case 嘅，一个跟咁多咯，跟翻就派翻你边一区就系嗰一区噶啦，咁样咯。一个人都要担八十个 case 噶吓。 啊，吴女士啊，听你咁讲咧，即系我哋一路都谂住咧，就话啊，好多时就系家人啊或者身边朋友咧，就好想帮佢，即系鼓励佢去睇病啦，甚至可能咧即系有需要可能去医院啦。就反而调翻转咧，就病人咧自己咧就有抗拒啦，因为即系又唔想承认自己真系有精神病，或者即系唔想俾人标签咁样。咁但系听你咁讲咧，就好多时反而系家人啊，即系身边嘅朋友就反而有阻力。咁你知唔知其实佢哋嗰个即系反对或者唔合作，主要系建基于咩原因嘅咧？ 建基于佢觉得入院好凄凉咯。入到里边即系点啊，或者绑佢啊，或者又咁啊，即系唔放心咯。嗰阵时我自己跟个 case 安排咗佢入中途宿舍噶啦，阿爸就放心想佢入，但系阿妈咧系都唔肯，咁变咗咧搞咗一轮，始终都系出翻嚟，咁变咗我哋好多时啲功夫白做咗啦吓，即系入到中途宿舍对个客人系好噶嘛，咁但系阿妈咧就喺度喊啊，又话唔肯啊，又成咁啊，终于咧。都是取消了，那個客人都要出回來，所以真的都很大阻力的。其實我們有很多時安排他每一樣東西的出發點都是為他好的，讓他安排又會好一點這樣咯。 好，那多謝吳女士的電話。咁啊，潘永祥咁啊，吴女士提到就系话，即系似乎头先睇到嗰、那个即系社区服务咧，就算佢哋做呢啲咧，即系佢嗰个即系当时佢要面对嗰、那个即系病人个数目都唔少啊，即系一对佢讲到即系 七八十个， 七八十个咁都真系好厉害咁样啦。咁所以究竟呢一方面，头先即系我哋都有即系同另一啲嘉宾倾到啦，即系话啊，其实话除咗话公立医院啦，咁有私人执业啦，咁另外如果一啲轻症嘅即系精神病患者咧，系可以去一啲即系地区。嘅即系康复中心啦，去即系接受服务啦。咁所以其实香港都有唔同方面咁，但系始终都系面对一个人手嗰个紧张问题啦。咁不如我哋同咧即系另一啲即系嘉宾倾下啦。咁我哋请嚟咧阿黄敏信，咁佢系香港心理卫生会嘅助理总干事嘅。阿黄敏信你好， 黄 敏 信你好，你好，各位你好。 系啊，黄敏信，我哋咧头先都倾紧咧，即系一啲即系精神病嗰个即系 服務方面咧，即係講到地區個康復中心方面咧，其實都有講到嗰個資源咧，都係真係好緊張嘅。即係因為我睇啲即係資料咧，就話啊，有啲中心嗰啲個案經理咧，就可能一個人要對即係40到60-70個啊。咁頭先即係聽眾阿吳女士咧，即係佢之前做即係社區服務咧，佢甚至乎話一對70-80咁啦。咁其實究竟即係如果係話即係呢啲人手方面個緊張，或者嗰、那個即係對病人服務方面咧，其實個情況係咪真係咁緊張咧啊？ 嗯，好啊。咁我谂头先你讲嗰啲咧，就应该系喺每个区里边咧都有嘅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嚟嘅吓。咁、佢就系会系帮一啲精神复原人士啦，佢嘅家属啦，同埋一啲怀疑系有一啲精神病嘅困扰嘅朋友，去提供一啲辅导嘅服务嘅。咁而家全港有24间，每个区都有噶啦。咁而家喺我哋个人手嘅情况咧，其实我哋平均嘅个案数目咧，其实大约系一。个啊社工嘅同事咧就系负责大约40个或者40几个嘅个案咁样啦，咁但系都有差异嘅，譬如一啲可能有啊资深啲嘅同事咧，可能会处理嘅个案会可能会多一啲啦吓，咁、因为其实喺过去嗰几年啦，其实亦都我哋都有好多人事上面嘅转动嘅吓，有啲可能会离开咗香港啦，有啲可能转咗第二啲嘅岗位啦，咁我哋资深嘅同事咧，其实都系即系有啲更替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个人手上面咧，其实我哋都系的确系繁重嘅吓，同埋我哋资深嘅同事咧，其实咧都系即系需要有啲嘅更替啊、补充啊咁嘅样吓，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特別處理喺社區上面咧，我哋喺精神健康服務咧，即係需要一個好專門嘅同事咧，係有足夠嘅訓練咧，係提供啲服務啊咁。咁我哋係啦，呢方面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即係如果有多啲嘅資源啦，喺我哋人手上邊啊，可以會即係更多嘅支持咧，會係好，對我哋嘅情況係會好一啲嘅嚇。 啊，黃敏信啊，聽你咁講咧，即係一個社工對40个咧，係咪真係都？几大嘅压力咧？即系因为嗱，你普通唔系精神嘅病人咁样，或者一啲即系你去同佢即系交谈啊，各方面啊，一个对40个，嗱，第一对于精神病嘅患者咧，你都要多啲时间耐心同佢倾啦。第二就话即系你花嘅时间即系咁长嘅时候，咁你同埋你每一个个案你40个嘅时候，变咗你会唔会即系每一个病患者你对嗰个深入嘅了解？可能都是從文件方面啊，再睇下佢係咩事咧，而唔係話即係你真正正即係認知個人，同佢有即係交往啊、傾談啊，亦都記得佢哋個情況係點啊咁樣。定係真係睇文件咧？因為如果咪一對40，其實你真係好難有深入同佢去即係幫到佢嘅喎，係咪咧？ 其實我哋都唔係就係睇文件嘅，我大部分時間都係即係提供直接嘅服務，係譬如啲輔導嘅工作啊、小組嘅服務啊、家訪啊，或者係有陣時會陪埋個受助者咧一齊去見下醫生啊咁嚇。咁其實我哋嘅服務都好多元化會去做嘅嚇。咁不過好似你話齋啦，咁即係有一啲真係複雜啲嘅個案咧，其實譬如有數得計啦，如果譬如一對40度咁上緊啦，咁大約一個月到可能做到，即係接觸到嘅可能係見到一次，或者可能個零月到先見到一次啊咁。咁對於一啲有啲特別需要多啲嘅個案咧，可能我哋呢一個咁樣嘅支援嘅頻率咧，可能我哋需要再緊密一啲啦嚇。咁但係喺我哋即係前線嘅同事入邊，佢哋都好用心去幫每一個個案嘅嚇。咁其實都多元化去支援佢哋，就即係睇下佢哋。譬如有陣時我哋都會探，即係唔係單止淨係一個嘅受助嘅朋友啦，可能都要支援埋佢嘅家屬啦嚇。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工作都係繁忙嘅嚇。咁但係我諗喺近年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增撥咗一啲嘅資源咧，俾我哋加咗咗啲人手啦嚇。咁同埋咧，其實而家亦都有啲新嘅服務咧，係譬如我哋多咗一啲嘅臨床心理學家嘅諮詢服務啦嚇。咁我哋可以一啲前線嘅社工同翻臨床心理學家邊去商討一啲即係個案嘅處理啊，同埋介入嘅方法啦。咁其實都對於我哋嗰個工作好有幫助嘅。咁同埋近年咧，我哋社署入邊多咗一個嘅試驗計劃啦，就係、是、一個精神復原人士嘅過渡支援服務嚇。咁亦都係 支援一啲嘅復原嘅朋友咧，佢係可能佢要輪候一啲中途宿舍啦，或者佢未完成一啲中途宿舍訓練，但係返咗去社區嘅一啲嘅復原朋友，佢哋都會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哋嘅。咁我諗喺過去幾年我哋都多咗一啲咁樣嘅資源咧，去即係為到社區有需要嘅人士去服務嘅。咁但係我諗可能個社區需要都係好大嘅，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即係。幾方面都可以，即係有啲多啲資源啦，同埋多啲嘅人手啦，係可以去即係配合翻而家社會上邊嗰個緊張高壓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即係特別係做多啲預防嘅教育係好緊要咯，我哋覺得。 係啦，黃敏信，因為即係據我哋所知咧，你都負責緊兩間嘅即係精神即係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啦。咁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嗰個即係資深嘅一啲即係醫護人員就即係有啲更替啦。咁需要加強個訓練咧。其實第一件事咧，即係訓練啲咩人咧？因為有啲建議啊，咁係咪要訓練啲社工？例如話有啲介入嘅治療嘅一啲即係佢嘅培訓啊，即係可以幫到，即係可以去即係即係應付一啲精神服務嘅精神科服務啦。咁即係你認為需要加啲咩人嘅服務？即係加個訓練係乜嘢？同埋係咩人可以接受訓練咧？ 係啊，咁即係特別係喺社會服務裏面咧，其實社工係好直接去同一啲服務使用者咧係有接觸嘅，咁所以佢哋就係好前線啦嚇，咁所以而家現時咧就都有 active 嘅，即係一啲活躍啲嘅註冊社工都有成萬七位啦嚇，咁但係喺佢哋嘅訓練裏面咧，即係譬如四年嘅社工學位嘅訓練裏面咧，未必所有嘅社工咧都曾經接受過精神健康嘅培訓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而家喺即係我哋有個香港社會工作專科院裏面咧，就推出咗一個叫精神健康社會工作嘅一個嘅培訓嘅課程咁樣，咁希望咧俾現有嘅社工咧，其實可以參與呢一個課程咧，去增加佢對於即係精神健康嘅服務嘅特色嚇，認識多啲啦，同埋一啲處理一啲個案嘅手法啊，各方面咧可以加深到多啲佢嘅認識，同埋危機處理啊，嚇點樣支援啲家屬啊，建立關係啊等等呢方面咧，再譬如作評估嗰方面，都能夠加深多啲嘅認識。咁我哋覺得可以喺即係社工嗰方面先入手一先嚇，讓佢哋可以更加熟悉喺精神健康嘅服務嘅工作嘅手法啊，咁以至咧能夠係及早察覺得到有需要嘅家庭嘅時候咧，可以俾到適合嘅服務俾佢哋啊。 好，咁啊，多謝阿黃敏信嘅電話。咁啊，黃敏信咧就係香港心理衞生會嘅助理總幹事。咁啊，潘永祥，咁啊，其實即係上星期嗰個慘劇咧，都引發即係有啲市民有啲情緒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再接聽另一位嘉賓咧，即係同佢傾下呢個情緒方面嘅問題。咁我哋請嚟咧阿張依麗博士，咁佢係香港紅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咁啊，张依丽博士你好， 张博士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系张博士，因为其实即系上星期嗰个惨剧啦，因为即系都会有啲市民可能睇咗即系某啲即系社交媒体啲短片啊，咁可能会情绪有啲问题啦。咁我见即系而家你哋即系呢两日即系收到嘅即系情绪支援嘅即系求助嘅个案个情况系点，可唔可以同你讲下？ 可以啊，其實咧，因為呢一個嘅不幸事件出現之後咧，香港紅十字會嘅心理支援服務咧，呢幾日其實一路都提供緊一個情緒支援俾翻香港市民啦。咁我哋咧其實係收到有過百宗嘅求助嘅。咁喺呢個百宗嘅求助當中咧，其實有超過兩成嘅求助者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有一啲長期嘅一啲精神病患啦、心理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受住今次事件所影響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有一個嘅打擊喺度嘅，咁首先有一啲嘅即係呢一啲背景嘅即係市民啦，其實可能都係因為睇完一啲嘅片段啦、一啲嘅影像啦，影響咗佢哋嘅精神狀況，令到佢哋瞓得唔好啦、食得唔好啦，或者嗰個嘅即係情緒都係受到困擾嘅。咁而當中咧，佢哋都講話即係都有啲唔同嘅擔憂，其中一樣咧，佢哋好多都話俾我哋知嘅咧，就係好擔心社會人士咧點樣去睇佢哋，好驚自己將自己嘅精神狀況話俾身邊嘅家人、朋友、同事知道之後，佢哋會唔會都有一啲負面嘅標籤，會有一啲嘅歧視嘅狀況啦？ 咁好驚啊！如果我自己再喺呢啲情況我去求助嘅時候，又會唔會受到一啲嘅即係其他嘅即係奇怪嘅目光所看待咧？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即係好擔憂啊！其實自己又面對緊呢啲困難，但係又好似即係揾唔到即係出邊嘅人去幫忙咁樣。咁喺當中其實我哋都即係會俾翻一啲嘅即係資訊佢哋知道啦。因為喺研究裏邊，我哋都知道其實喺社會裏邊大部分出現嘅暴力事件，其實都唔係由一啲精神病患者所造成的。咁有一啲嘅研究都話咧，其實可能即係有精神病患者嘅人士，更加會成為一啲暴力事件嘅受害者添。咁所以我哋都會好鼓勵佢哋咧，即係將自己嘅擔憂都分享俾自己信任嘅人所知道啦。同埋，如果真係發覺自己呢段時間嘅情緒咧，係真係比較波動啲，其實都真係應該要主動尋求協助。有一啲如果可能已經接受緊精神健康服務嘅人咧，我哋都會鼓勵佢啊，會唔會其實都打個電話去提早翻下一次嘅覆診日期咧？ 嗯，张依妮博士啊，我想问咧，即系呢啲如果佢话即系自己有焦虑嗱，分开两类啦，一类就系即系精神病患者啦，咁有一类咧就系即系佢本身唔系精神病患者，反而调翻转佢就可能因为今次嘅事件佢有啲担忧啦，咁样即系会唔会即系引发到有啲自己个即系会有危险啦咁样。咁我想問咧，其實依兩類人咧，如果想話要即係尋求幫助咧，咁佢係咪都係有咩途徑可以去揾你哋嘅咧？ 咁當然其實即係我哋紅十字會嘅心理支援服務，我哋一路都提供緊嗰個嘅服務啦。咁大家亦都可以係嚟去揾我哋啦。咁同一時間，其實我哋都會建議翻我哋嘅求助人咧，其實好多可能佢哋本身自己已經喺無論醫管局啊或者社署啊，其實係有跟進開。咁如果佢真係察覺最近呢段時間自己嘅情緒嘅波動係特別犀利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鼓勵佢可能真係同翻即係個別嘅即係單位去講翻啦，睇下有冇機會其實有多啲嘅。支援或者早啲嘅支援可以即系做得到，咁同埋另外一样，我哋都会提佢哋嘅，其实真系一啲好重要嘅自我照顾啦，尤其是喺呢啲比较即系艰难啲嘅时刻里边，其实令到自己可以能够放松到心情，避免太多再有太多嘅一啲刺激啦，真系有一个好好嘅即系作息嘅规律啦，其实都会令到佢哋嘅心情咧系尽快可以平稳一啲嘅。咁作为身边嘅人咧，其实我谂我哋亦都可以即系主动啲喺。我哋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我哋的家人朋友或者是我哋的同事啦、邻居啦，如果我哋都真的知道对方本来可能都有一些即系困扰嘅，咁喺呢段时候咧，亦都可以即系主动去慰问一下佢哋，睇下最近呢段时间佢哋嘅状况系点，让佢知道如果身边嘅人系即系有呢啲情绪困扰嘅时候，自己都会可以系一个好好嘅一个途径，佢哋可以寻求协助咯。 咁啊，张博士其实话嗰个自我舒缓嗰个方法，系咪都需要可能远离某一啲即系负面嘅资讯咁样咧？ 是啊，其實即係我哋都話，尤其是一啲嘅影像啦，可能對於即係大家嚟講個刺激會比較大一啲。有一啲時候我哋都要選取，如果一啲文字上高嘅描述咧，都讓你能夠知道一啲即係新聞嘅發展。其實可能我哋都會揀一啲即係文字嘅描述，可能就會即係冇咁有刺激啦。咁同埋即係有陣時都要控制一下自己嘅即係好奇心，因為我哋都有啲嘅求助者咧打嚟話俾我哋知，其實我知道我唔應該睇噶，不過咧我就真係一路都控制。制唔到自己，即系loop 完又 loop 啊，咁样样，咁以致就发噩梦啦。咁其实喺即系呢个过程当中，有啲时候即系自我嘅觉察啦，同埋可能要大家朋友啊、家人之间互相提点啦，咁希望都会帮得到手嘅。 好，咁啊，多谢阿张依丽博士嘅电话。咁啊，张依丽博士咧系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嘅主管。咁啊，潘永祥，咁啊，其实即系呢一方面，即系需要即系如果自我舒缓都系要远离一啲即系负面资讯啊， 系啊，咁同埋都要即系屋企人去帮助啦。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你见到身边人即系有啲突然间我先情绪变咗咧，咁好多时候你都要即系帮到佢啦，即系叫佢即系尽量远离啲咁嘅资讯啊，咁样同埋平静下心情啊，咁样吓。 好，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东隧去翻港岛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汇景花园。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模糊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喺彩虹村，观塘道上龙翔道近住启业村慢车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粉岭公路去翻元朗近住白石坳车多龙尾古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潘永祥，咁我哋係繼續咧，係傾緊咧，即係精神健康服務嗰個問題嘅。咁其實睇翻一啲即係資料啦，咁啊講緊2022年嗰個即係全港精神健康指數嘅調查咧，咁都係發現即係自從嗰個疫情啊，咁其實即係調查就發現咧，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對於嗰個即係精神健康嘅指數咧，就即係都係覺得嗰個評分都係低啲嘅，都係差啲嘅。咁其實即係有時即係睇翻啲資料就係、是、啊，你疫情啦，咁有啲即係。市民咧，佢要留喺屋企啊，咁有時可能要照顧啲仔女啊、屋企人啊，咁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壓力咧，令到佢覺得啊，即係好似困獸鬥啊咁啊，即係之前有啲家長話咧，即係要照顧啲仔女啊咁啊，咁喺屋企就會有啲感覺，可能有壓力啊咁樣樣。 係啊，的確啦，嗱，當然啦，過往疫情咧，即係好多原因令到嗰個精神健康指數會即係差咗啦。咁第一當然就係即係可能個即係壓力啦，即係因為你即係。少咗住咗出街，咁一路都喺屋企咁样，即系细嘅地方咁样。咁原来你因为你少咗旅行，有好多朋友话咧，即系旅行咧，即系无论你系好远嘅地方，亦或者喺本地做一啲旅行咧，你都可以令到你个心情咧系开朗啲嘅。咁而家即系最近呢一两年嘅疫情，即系唔好话旅行啦，就算系一啲公园啊、烧烤嘅地方都少咗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加加埋埋，咁變咗嗰個健康指數咧，即係似乎近呢兩年咧都係低咗好多嘅。 咁如果講翻即係精神健康啦，咁如果話即係需要照顧即係精神病患者或者係有精神病康復者，咁其實啲家庭咧方面咧，其實嗰個家人照顧咧都係一個即係需要即係關注點嚟嘅。咁我哋不如咧就即係如果對呢一個精神康復。嘅問題有意見嘅聽眾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111。咁啊，潘永祥，我哋先請嘉賓咧同佢傾一傾下。咁我請嚟咧黃文烈，佢係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嘅副主席。咁啊，佢亦都係即係精神病嘅康復者嚟嘅。黃文烈，你好。 係黃文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係啊。係阿黃生，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咧？其實即係而家即係講緊即係喺嗰個精神病康復者方面啦，嗰個即係形象嘅問題，你係咪會唔會擔心？因為事件即係上個禮拜嗰個慘劇，會唔會都令到有啲人有啲誤解咧？其實因為始終都係好多精神病患嘅康復者，其實都冇咩暴力傾向噶嘛。 我想大部分都冇嘅，我想可能有嗰啲就係啲零星個案，就係佢哋冇食藥冇復，就算有復診嗰啲或者隱瞞病情，醫生都唔知咁都有咁啊可能。我諗主要都係冇食藥咯，就算有復診，你唔同醫生講你嘅病情咧，隱瞞醫生咧，因為你知如果你講真實咧，醫生可能加你藥或者甚至佢哋入院，所以佢哋驚咗就唔會講咁咯。 咁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冇都担心咧？即系事件令到即系可能啊有啲压力咁样咧？ 我都有唔多唔少啲留意，但系我可能我啲支援系统够啦，同埋我啱啱嗰个报道我就冇睇过。 咁头先你讲话 支援可能咁样好啲，同埋我啲朋友都冇 send 过俾我。 好啊，咁啊。 如果 send 俾我，以我咁敏感嘅性格，可能我会起码担心几日。即系会瞓唔着啊，或者有啲 唔好嘅情緒反應咁。 嗯，咁啊，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其实话即系你作为康复者啦，咁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咧，咁嗰个家庭支援方面咧，即系其实点样帮到你去康复咧？ 我都冇重要嘅，因为我嗰时我系1983年入青山医院接受治疗咧，就患咗佢都系精神分裂症咧，即系同嗰个个案一样啦。咁我就住咗4个月，咁嗰4个月咧，我屋企人日日嚟探我，因为我屋企人。是要做嘢噶嘛，后屘先知道佢哋用晒大家嚟，但我屋企人好多，有3个哥，即系家姐有4个，然后我阿爸我阿妈有7个，大家轮流撑就冇咁吃力咯，吓、啊。你系有啲家庭好细组织嗰啲，可能就个照顾者就好辛苦咯，系咯。 啊，黄文烈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去医治嗰个精神嘅问题咧，咁就。其实一开始嗰时咧，即系一般嚟讲，即系你哋都会唔会知道自己有精神嘅问题咧？因为去到好后期啊，或者点样先发觉到嘅咧？ 我嗰时就我读紧书嗰时，我家姐带我睇心理医生啦，后屘睇咗2年，觉得冇乜嘢啦。但系我有个触发点就系、是，我1983年入咗珠海读新闻系啦，读咗3个月就好多病征出现晒。咁我其實唔知病症，我就係瞓唔到啫，會好翻嘅遲啲。但係跟住冇幾耐就闖禁區，以為教會派我帶個宣教咁，跟住就俾啲警察睇到好似有啲唔妥，就建議我阿爸就送我入青山接受治療。因為嗰時係得青山醫院有咁嘅服務，我1983年個年代啱啱跟邊就係我40周年有呢病，係啊。 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听咁讲咧，即系其实即系好多时即系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咧，即系都会观察到，咁然后做一个即系帮你，即系鼓励你啊，或者系提议你去即系医治啊咁样。咁喺呢个过程， 系 喺个过程咧，即系好多时我听啲朋友就话啊，可能佢即系唔想俾人觉得佢自己系有精神病啊，咁想有个标签啊，咁所以医下咧。有啲咧就话直情唔去复诊啦，或者有啲咧复诊咗都唔食药咁样。咁就以你个过来嘅经验咧，其实你点样去即系建议一啲精神病嘅患者应该点样即系做咧吓？ 我谂我早期都用咗，我1983年有病啦，咁我1987年做嘢用咗差唔多4年时间，令到自己接纳自己住一个康复者嘅身份。即系如果你唔接纳咧，你永远都。佢同佢對抗係好辛苦咯，咁我接納咗之後，我就好樂意去醫咯，咁同埋去參加講座，參加啲組織，或者參加我而家啲自由組織去了解咩叫精神病，同埋去爭取啲權益，又為個會接受訪問，因為我其實個身份都曝光咗，譬如 TVB 冇亞視嗰啲都接受個訪問，用真人上鏡，冇遮冇掩，即係我其實接納到自己身份，我覺得只不過。是一个病，不过呢个病就要长期食药，同埋就算你食咗嘅，有时都会唔稳定嘅吓咁咯。 嗯，咁啊，黄文烈啊，因为即系有时即系我哋睇到有啲资料啦，即系有啲精神病嘅康复者啦，咁可能佢哋即系工作啦、翻工啦，咁都会有时佢哋都会担心，咦？都系唔好想俾雇主啊知道自己即系曾经患精神病啦，即系担心即系喺个职场上高都可能会有啲状况啦。 会啊，我谂呢个歧视好严重，因为我其实。我真实讲，我唔讲咧就冇事。到我一讲就佢一定用唔同嘅理由解雇我。我都试过2、3次讲咗之后就冇咗份工，所以后期我学精嘅就唔讲。 嗯嗯嗯，咁啊，黄文烈，咁即系其实如果即系咁样，即系如果而家吓你作为即系过来人啦，咁你会点样建议其他即系精神病康复者？因为即系如果唔讲又会唔会好似系即系有问题咧？即系但系讲又即系又会有状况，咁点算好咧？ 我谂如果你同个雇主关系建立得好咧，你讲都无妨。同埋你要睇你平时表现啦，你平时表现真系唔好，就算有冇病都会炒你。但系如果你平时表现好，你讲之后佢炒你，就呢个肯定歧视。但系因为啲雇主唔会用咧，你又话你精神病，查入佢用其他理由话你表现欠佳都得，但可能你做咗几年都系咁噶，都冇嘢噶。但系你一透露咗，就好大机会就有呢个病。我本身都试过有份工作咗3年，因为我透露咗就 就话我表现唔理想，但系嗰三年就冇嘢啊，本来系咯。 嗯，咁之后咧，其实你一路嗰个工作表现咧，又亦都冇乜点变化，咁亦都即系，只不过就纯粹系你讲咗之后咧，就会揾啲理由去炒你啊，咁样。 吓吓，会啊会。 系。 我都经历过两三次咁，所以后期我觉得，同埋我病稳定啦，我十二个礼拜先复一次啦。咁對工作影響唔大，就有啲康復者咧，一個月要復診一次就比較難請假啲咯，因為你冇就個個月都係嗰個禮拜、禮拜三請假噶嘛。咁啲僱主受問，咁你好難隱瞞到，一定要講真話咯，咪又係咯。 咁啊，黃文烈啊，即係其實講翻，即係因為一啲精神病患康復者啦，咁佢都會去即係社區嘅即係康復中心嗰度接受服務啦。咁你覺得呢方面而家即係喺即係地區嘅即係社區嘅服務中心咧，就住精神病患康復者嘅服務個資源方面，你覺得即係足唔足夠咧？ 我諗而家比我患病嗰個年代好咗啲，不過都有改善空間。比如有啲康復者點解唔中意喺個區自己個區嚟住？參加啲服務，因為你入咗個位置咧，人哋只係俾康復者參與噶嘛，咁變咗你唔好尷尬，反而有啲寧願跨區就人哋唔好覺咯。 係，阿黃生，我仲想了解就係嗱，而家咧，我有一啲護士咧，咁即係你復診嘅期間咧，即係下一次復診期間咧，佢都會即係定期打電話，即係做訪問啊，即係了解你個狀況啊咁樣。咁以你嗰、那个经验咧，系咪都有呢啲咁嘅服务咧？同埋呢啲服务咧，系即系有咩情况嘅之下，可以即系你觉得都系过往经验都可以帮到你嘅咧？ 我都未，我用咗三年嘅个案经理啦。佢嗰时就话，即系我精神分裂仲有啲重症精神病，所以就可以有只服务。用咗三年之后，佢就话太多人人流啦，就话我都稳定，所以就睇我而家都。冇社康乜都冇跟进，我都系自己定期复诊，即系睇翻个期同埋复诊咁咯。 嗯， 但你有咩问题咧？好似我本身四月嗰时有轻微中风，我就同医生讲，医生就记录咗咯，就睇下我睇其他科有咩跟进咁咯。 嗯，咁啊，黄文烈啊，即系讲翻你即系之前即系接受即系治疗嗰阵啦，咁其实即系你嘅印象啦，即系医生同你嗰、那个即系倾谈嘅时间系会即系会几耐嘅，即系每次见医生。 我谂每次都系四五分钟度，都系问你有冇自杀倾向啊，瞓唔瞓到啊，有冇乱谂嘢啊咁咯，即系都系问你，跟住就即刻开嘅，同埋喺个过程。当真都系望住部电脑，唔会望你咯，即系好似当你一个个案咁，当个即系当个 number 咁，唔系当一个人，即系冇人性化嘅看待。即系我提出过之后，听闻都有啲改善，因为我个医生就有睇翻我个样嘅嘛咯，系咯。 阿黄生，你话即系唔系一个人性化，系咪即系话佢每次咧睇医生咧都唔同咗个医生嘅？同埋佢都即系同你冇，即系冇一个即系好似好紧接嘅。 有唔同医生睇我，有 系。 同埋唔会事前讲声话我会见医生，突然间有一次就见一个俾我，变咗有时即系适应咗个医生就要见个人，就对我嚟讲好辛苦啊。但系佢又觉得要训练啲医生，所以就俾啲新医生嚟跟下咁，系咯。 好，咁啊，多谢晒黄文烈嘅电话。咁啊，黄文烈咧系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嘅副主席。咁啊，阿潘永祥，咁啊，听众又有即系打电话嚟，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吓。咁啊，先听梁先生电话。梁生你好。 吓、啊，系你好啊，阿李生。 系梁生，有咩意见咧？ 系、 啊、你好。咁样噶，因为咧，我系因为听到新闻之前咧，有听众打电话上嚟，就讲嗰啲精神病患者个情况，有一位咧好似自己本身系啦。另外一位咧，就講到咧，佢自己好似係嗰啲護理人員咁，就話知道有個精神病患者，即係有病啊，想帶佢去醫院治，即係接受治療。但係父母，咁啲父母咧就唔想。其實我自己見到嘅真實嗰個情況咧，就冇可能咯。即係我覺得咧，如果係即係大家係想幫呢啲精神病患者。其实咧，应该咧要讲啲真实嘅说话，就唔好讲啲虚浮嘅说话。嗱， 我讲几句啦。因为咧，嗰啲精神病患者本身咧，其实佢哋都好痛苦，佢哋唔系想自己有精神病噶嘛。 嗯。 但系咧，当佢哋可能咧，佢哋嘅即系某一日，或者遇到一啲事，激发起佢哋嘅嗰个病爆发出嚟，咁其实咧，佢哋冇办法啦。佢哋就要即系差唔多成世都要带住呢个病喺身，照顾佢。即系其实唔好讲话父母照顾佢，同佢一齐生活。其实呢都遇到很多困难的。譬如说呢跟他一起生活，有时呢他那个即情绪呢会有高会有低的嘛，会发脾气。咁 梁生，其实你这个是不是都是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即是你的。 亲身啊。 是啊，你即是。 亲身经历。 是你自己家人一定是朋友定是怎样，定是街坊啊。 可以讲得是亲戚啦。 是。咁系几时嘅事嚟噶？即系你话， 我谂啊，我计一计咧，都十几年前噶啦。 嗯嗯嗯。吓，咁啊，当时你点样去帮佢咧？你自己有冇去帮佢咧？ 我点帮佢啊？我因为咧，我几岁大嗰阵时候就已经即系发觉有呢位亲戚噶啦。 嗯。 咁我有咩可能帮啊？不过我母亲将嗰啲事讲俾我听，佢即系佢经常都进出呢、這个。青山精神病院，咁及至到咧，佢因为咧佢未结婚之前，佢就已经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即系爆发出嚟噶啦。因为咧，如果讲翻起咧，因为佢俾人呃咯。 咁好，咁啊，多谢晒阿梁生嘅电话，咁啊，要关顾下即系身边即系有精神病患嘅即系朋友或者亲友啦。咁我哋再听另一位即系听众阿黄女士， 系 喺 度。 系黄女士，你有咩意见想讲啊？ 我旧年前年到啦，我去入咗去东区尤德医院，精神科嘅。我不嬲，我食开 Effexa 嘅，食开嗰啲情绪药嘅。但我以前食咧就系食喺私家医生度攞嘅。咁最近咧，最近我发呢个 Covid 嗰时咧，我觉得嗰啲喺老人院嗰啲长者啊。就令到我就更加，我自己就独居嘅，我都系长者嚟嘅。咁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系顶唔顺啦。咁啊，复诊堂你嗰时同医生讲，我真系想死啊！我谂住打支胰岛素短效嘅胰岛素。 黄女士，其实你对于即系公立服务咧，即系用使用嘅时间，你有咩嘅即系意见咧？即系对于精神服务，即系 我今日想问下讲俾你听。佢真系，而家我咪有，我而家系话俾你听，我身受其害啊！到佢送到我入去东区医院，除晒你啲衫裤，瞓喺张床度，左反右反，连底裤都除埋。老实讲，你咁样系咪好侮辱先？ 好，咁啊，多谢阿黄女士嗰个电话。咁啊，黄女士提到即系佢自己有对于嗰个服务有意见啦，即系喺个尊重方面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身边有精神病嘅亲友，咁可能都要多加即系关顾啦，即系等我哋个即系心情会好啲，同埋点样去求助啦。咁我哋先听咧系一节新闻嘅。 言不自由，其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就转转话题啦。咁我哋就会倾一倾，头先新闻都有提噶啦。咁啊，即系港台铿锵集嘅前篇度咧，蔡玉玲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嗰个专题报道嘅时候咧，就查察啦。咁啊，嗰个即系佢就被判有罪嘅之前，咁啊，跟住即系佢上诉。咁啊，今日就有个判决咧，就话咧，因为嗰个佢上诉系得席嘅。咁因为个判词就话咧，新闻自由系受到宪法保障嘅。咁啊，所以终审法院就认为咧，冇理由咧将真诚嘅新闻调查咧，即系包括针对车辆嘅注册、车主同其他车辆嘅使用咧，与某罪行可能有联系咧，咁啊排除喺呢一个即系查察嗰个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嗰、那个即系嗰一个即系一栏嗰度嘅，咁所以咧就判呢、這、一个即系蔡玉玲咧嗰个申请书嗰个用途咧唔属于一个虚假陈述。咁其实事件咧就 牽涉到我哋即係之前即係新聞界好關注，因為嗰個即係調查報導啊、偵查報導啊，有時都會用到即係查冊呢一個方式咧，去即係揾一啲答案噶嘛。咁所以啊，你話查冊原來係呢一個過程當中，原來話係一個虛假陳述嘅，咁之前就會引起即係新聞界就會覺得啊，咁點算咧？咁樣即係你個偵查報導唔可以查冊喎。咁而家就即係呢個判決就即係肯定咗啊，原來查冊咧，佢喺呢一個即係事件上高咧就唔屬於虛假陳述。咁但係因為講緊咧，即係判詞都話咧，嗰、那個而家運輸署咧嗰、那個即係車輛登記嗰個細節嗰個證明書，如果你要申請嘅時間咧，咁嗰、那個即係用途啊，暫時得三個啫。即係進行與即係包括呢個進行與運輸相關嘅法律程序。第二就係嗰個買賣車輛。第三咧就係有關交通及運輸嘅事宜。咁所以判詞就係話咧，即係話與交通及運輸事宜嘅有關事務咧，就必須被理解為咧涵蓋任何同其他交通或者運輸事宜相有關嘅事務。咁所以即係終審法院就認為啦，即係佢冇明確理由限制咧有關嘅類別。咁即係呢一方面你又點睇呢啊潘永祥。 似乎而家即係個中央法院都覺得呢即係新聞自由就受到呢個憲法保護啦。咁但係的確而家呢我哋即係查冊嘅理由即係得三個啦。即係包括進行與運輸相關的法律程序啦同埋呢個買賣車輛嘅事宜啦同埋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樣。咁即係咪即係意味著呢即係話如果有呢個中審法院嘅判決呢咁一係就運輸署咧就要加多一項，即係話咧同新聞調查有關；一話係咧將第三項，即係話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咧，即係都包括埋，即係一個交通即係針對運輸嘅調查咧咁樣。咁呢個就變咗即係政府都要出嚟究竟交代，究竟將來政策係點樣咧 咁政府頭先就聽新聞，我哋都聽到就係話，即係會檢視一相關嘅程序嘅。咁如果去到我哋講緊即係新聞界，即係偵查報導或者係咪需要即係嚟緊運輸署呢一方面嗰啲即係程序需要有啲修改咧？咁我哋不如請嚟即係嘉賓傾下先啦。咁如果聽眾對於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咁我哋請嚟咧阿蘇啟智，咁佢係樹人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副系主任兼專業應用副教授。蘇啟智你好， 係早啟智你好 ，Hello 李志堅先生， 系啦，咁阿苏继智，咁想同你倾下，咁其实即系对于今日嗰、那个即系终审法院个判词咧，即系你认为对于即系新闻界嚟讲，咁即系侦查报道方面系咪其实都系你有咩意见咧睇法？ 哦，咁今日个判决咧，因为都我谂唔短时间啦，我谂从事新闻啦，特别系做调查报道嘅记者啦，都一路有关注啦，咁样，咁今日就似乎喺个法律嗰个终审法院个法律观点咧，清晰讲咗呢个查册。嘅選項裏面咧係其實係清晰地講咗嗰個就一個可以做呢個報導或者唔牽涉呢個虛假陳述啦咁樣，咁係清晰嘅咁樣。咁我諗大家喺其他過去都睇到啲報導啦，就雖然就冇講明啦，就有啲機構因為呢件事件咧，就都受到譬如同樣嘅查冊嘅調查方式咧，可能都做少咗或者有啲卻步嘅咁樣。咁呢個裁決就我諗個。一定有一個功效喺度啦，咁樣嚇。 係，咁阿蘇啟智啊，咁如果今次因應翻呢個中法院嘅裁決咧，即係你覺得即係政府咧，其實係咪應該要將嗰個選項咧，係要再將佢調整咧？即係包括加埋，即係如果係從呢個新聞調查有關嘅目的，都係一個選項啊，因為點樣做先恰當咧？ 咁我諗嗰個喺政府嚟講咧，特別運輸署咧喺查冊喺車輛裏面嘅資料咧，咁根據法官講啊，喺個終審法院根據判詞裏面都講得好清楚，其實就係嗰個都喺嗰個喺我哋新聞採訪呢個公用上咧，嗰、那個又唔牽涉一個虛假陳述嘅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方面咧要點去將佢完善，將個做法做翻好嘅意思。涵蓋埋新聞採訪甚至調查報導咧，咁咪要諗下。但係個技術上有啲難題嘅，就係、是、即係我頭先都聽兩位主持都討論過啦，即係到底係嗰個運輸署我要多啲選項啦、啊，去做呢樣嘢咧，還是係嗰、那個用詞啦、文字上去改變啦咁樣。咁但係嗰、那個技術上嘅一點啦，但係咧有一點咧係我哋而家要關注咧，就係、是。譬如調查報導，我哋好多年來，包括我自己過去喺新聞界都做緊調查報導嘅。咁嗰個時間就唔同咗。而家咧，我哋對私隱嗰、那個 關注啊，甚至法律具體嘅保障都係存在嘅。咁如果要做呢樣嘢咧，點樣平衡翻個私隱嗰個保障，同埋我哋新聞自由、公眾知情權嘅自由權利，我諗嗰個係相對係一個最棘手嘅諗法，或者個做法，要諗下點做先得。 咁蘇繼智啊，咁如果講翻即係偵查報道咧，咁啲新聞機構其實如果就住今日嗰、那個即係、就是、中心法院個判詞咧，咁嚟緊嗰個查冊嗰個程序咧，即係如果記者佢係要負責做專題報道啦，佢有需要查冊啦，其實你認為嗰個程序上其實即係有冇需要即係定一啲指引俾翻啲記者咧？ 你只係政府或者 個新聞機構，新聞機構係啊，新聞機構 係傳媒機構咧，我諗其實以往咧，我諗大部分。的傳統或者有聲譽的新聞機構其實對記者查冊都有一個的指引的，當然他未必說寫白紙黑字要你 step one 第一步怎麼做，第二步怎麼做樣，那就個指引就我想要清晰就是什麼呢，你其實就跟我們所有做調查報道一樣，當我們牽涉到一些無論查冊或者在其他方法我們找到一些資料呢，作為專業記者專業機構呢，你都要先有一個足夠嘅資料搜集，足夠嘅呢、這個資訊咧，證明你揾嗰個資料咧係適用你做緊嘅報導嘅，而唔係咧你係未有明確嘅一啲方向，甚至明確嘅資料就去攬珠咁樣乜都查啦咁樣。咁我諗呢個咧就不嬲都存在嘅。咁今次為例咧，我諗呢個如果繼續去做嘅話咧，就反而去翻個技術層面，再喺運輸署要查嘅時候，到底個選項。有改變嘅時候，我哋要去點做咧？咁樣，但我會相信，譬如你都好難構想，譬如你作為政府咧，佢個選項加咗一個係俾你有新聞用途嘅。我諗呢個咧喺個技術兩個，我自己覺得係比較難去加呢個選項嘅。 啊，咁係蘇紀智啊，咁如果譬如話我哋確立咗，譬如話即係一個新聞調查都係一個目的。無論你即係加個選項啦，或者話喺地屬於某一個項目裏面咁樣，咁但係如果睇到嗰、那個係咪即係嗰個狀況係咪即係話純粹你有個記者證，咁剔咗我就可以接納啦，定係點樣呢？即係因為好多時啲記者佢都未必一定係做緊一啲咁嘅新聞一啲交通運或者一啲車主嘅調查噶嘛，咁所以變咗。到時我政府應該點做呢？即係需唔需要，比如話除咗記者證之外，仲有一啲填一啲多啲資料，就話你而家查緊啲咩調查咧？你個目的係乜嘢咧？從而唔係純粹一個記者證，定係點樣咧？ 哦，潘生你問得好好啊！正正就係呢、這個我頭先講咧，點平衡個私隱同埋你查冊個需要個公眾知情權嘅問題。咁譬如你我頭先講個選項咧，點解話好難加一個？咁加個話哦，新聞採訪就作為選項，就係你頭先講嗰另一個問題，另一個範疇就係、是、到底我哋新聞記者去做調查報導，對於新聞記者本身嗰個身份嘅認證，我哋點解決嘅呢個問題嚇？咁係咪填所有填都係就係、是、話記者就可以係咧，就可以攞資料咧？嗱，你設地設身而想啦，倒翻轉頭你諗下，我哋所有人，我哋揸車又好，唔揸車又好，你嘅根據運輸署你嘅車主嘅資料咧？是包括有你姓名的全名啦，包括有你身份证的号码啦，咁其实相当资料噶。咁喺而家嚟讲，头先讲过啦，对于个私隐嗰、那个啲资料嘅保障系注重好多嘅。咁我哋谂啦，我哋作为作为调查报道做记者，我当然想我哋可以支持我哋或者好自由咁去采访啦。但系你谂下，如果我哋每一个人，包括你同我。大家嘅資料咧，原來好易俾一個人填咗就叫記者採訪就可以攞到你嘅名啦，你嘅身份證號碼啦，你嘅根據車牌啦。咁呢個係個矛盾同埋嗰個關注都幾大嘅。咁所以頭先你講到咧，到底個方法應該點樣去保障呢個私隱咧？咁係咪個方法係我哋除咗選案之外有其他辦法咧？咁我諗呢個要大家細諗啦。咁但係呢個事件今次咧，今個判決咧，我覺得相當好喎，就係咧。大家都知道咗，可以睇到兩都重要嘅。嗱，私隱權已經講咗啦，但係採訪新聞自由、知情權都重要嘅。咁所以按啲，我諗喺政府裏面咧，都如果係認同採訪嘅偵查報導嘅重要性啦，咁我諗將來要喺呢個方向咧，要慢慢大家傾多啲，諗個方法出嚟去點做我哋攞到嘅資料，包括查冊或者其他牽涉政府資料嘅問題。 咁蘇慧慈想問多個問題就係、是、咧，因為即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講咗啦，即係香港係法治嘅社會，咁政府好尊重法治啦，咁會依法辦事。咁所以就住嗰、那個即係終審法院嗰、那個即係判詞，咁相關部門係會即係因應個判決咧，就會檢視嗰個查冊程序啦。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個媒體嘅變化咧，即係除咗我哋講緊即係會有一啲即係自媒體嘅記者啦，或者係一啲自由身嘅記者，咁喺呢一方面，如果嚟緊個查核程序要檢討咧，係咪都需要係要包括埋呢一方面嗰個記者嘅身份咧？ 我覺得係需要嘅，因為其實頭先講咗幾樣嘢，記者嘅身份啦，要考慮啦。咁李志堅你哋都提到啦，就係、是、傳媒裏面有譬如有機構嘅一個機構裏面都可以用機構裏面嘅一啲嘅內部嘅一啲嘅守則啦，或者係一啲嘅指引去做啦，去保障呢樣嘢啦。咁第三個啦，就係、是、嗰、那個喺嗰個程序裏面要檢討嘅時候咧，就今次例子咧就我諗認知咗，就係嗰、那個新聞採訪包括調查報導嘅重要性。咁而點樣平衡頭先我講嘅私隱呢樣嘢咧？咁我諗呢個方案先會諗到一個就兩全其美，或者可以滿足到而家呢個新時代，我哋既講究私隱權，同埋呢個報導嘅知情權個方向到底點走？咁唔係淨係香港嘅，全世界呢個議題都喺度諗緊，不過喺唔同範疇裏面傾緊。 好，咁多謝阿蘇啟智嘅電話。咁啊，蘇啟智係樹人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副主任兼專業應用副教授。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每日兩個鐘。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香港儿科医学院系列会讲解香港医学遗传科的发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系香港特殊学习障碍协会，由一班特殊学习障碍子女嘅家长组成嘅自助组织。 香港学障人士职场奋斗史， 给学障一片和谐的天空。接纳由你开始。 CIBS 节目《香港学障人士职场奋斗史》，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休息翻嚟之后咧，阿潘永祥，咁我哋又转下话题啦，咁啊。關於呢一個信用卡嘅保障措施，因為咧事源就係金管局咧就即係提出咗一個即係七招啊，去完善信用卡嗰個支付保障措施。咁其中有一招就已經喺四月咧，佢哋通知咗咧，即係啲銀行咧就係去做嘅。咁啊嗰一項咧就係咩措施咧？就係嗰個綁手機支付多重認證，即係話咩咧？即係如果你信用卡你要去即係要去綁定其他即係支付系統嘅時間咧，你需要有一啲多重認證嘅，即係例如你需要有一啲短信啊，或者係要即係有個回電啊，去確認翻咧有關嘅認證安排嘅。咁啊，希望即係呢一啲措施，如果即係嚟緊會即係陸續即係實施嘅時間咧，可以進一步咧去保障嗰個即係信用卡用戶嘅措施。咁你即係認為呢啲新措施你點睇咧？即係你覺得即係係咪都可以保障到咧？ 嗱，嗰個雙重認證咧，真係的確可以保護到嘅。嗱，因為咧，即係嗱，就算你攞咗個密碼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佢 send 一啲短信俾你去驗證咧，咁除非攞埋我個部手機嘅啫，咁如果唔係個短信驗證嗰陣時候咧，佢唔知係咩噶嘛？又或者如果係電郵咁樣，咁即係如果佢 send 去我電郵嗰度，即係傳送去電郵嗰度，咁個電郵就一般嚟講都係我自己本人先睇到啦。咁所以個雙重認證。我覺得都係幾有效嘅嚇。 好，咁啊，我哋呢個話題咧，就先同啊，即係啲專家又傾下啦。咁我哋請嚟咧，即係嘉賓陳振英，咁佢係立法會嘅金融界議員。你好啊，陳振英。 啊，陳振英你好。 你好，李志堅，潘永祥兩位主持你好。 係啊，就住金管局咧，即係提出嗰七招啦，去完善嗰信用卡保障措施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話。有啲銀行啊，即係雖然話四月份即係其中一招啊，即係嗰個綁手機支付多重認證咧，即係通知咗啲銀行啦。咁但係都有一啲銀行係未做到。其實呢方面係咪因為都係有啲技術困難喺邊度咧？ 主要係個電腦系統嘅設置啊，因為我諗唔係所有銀行嘅 電腦系統咧都已經預備咗有一啲增撥嘅功能啦，咁所以突然間話要再做一多一重認證咧，其實主要就係銀行裏邊咧內部嘅電腦系統同埋嗰個工作流程咧要做一啲更改，咁所以變咗有一啲行可能做得快啲，有一啲行咧可能仲要去準備下啦。另外咧第二樣嘢就是要通知客户啦，即係話你進行咗多一重驗證先做到咧。呢一樣嘢都要及時通知所有客户，咁你知道銀行通知客户咧真係好正規嘅，通常都會用一封寄信嘅形式啦，同埋再發相關嘅信息。咁我諗呢兩樣嘢都係點解有啲銀行即刻可以做到，有啲銀行可能要稍後先能夠符合到咯。 係，咁陳振英啊，我想問咧，嗱而家嗰張重驗證咧，其實。如果無論去一個手機嗰度一個 SMS 咁或者電郵咁啦，咁就如果係去傳去手機咧，咁係咪即係話佢一定要去？如果去外地咧，係咪一定要去嗰個手機要有一個即係漫遊服務咁樣先可以做到咧？因為而家好多長者咧或者其他人士咧，佢驚住有一啲漫遊服務咧，咁所以好多時佢出機嗰時候都冇真真一個漫遊服務嘅。咁變咗呢啲人士咧，如果去到外國旅行咧，係咪即係就做唔到呢個雙重驗證嘅咧？ 嗱，其實咧雙重驗證咧，一般咧我哋係預咗大家咧就喺香港嗰度嚟接收呢啲信息嘅， 係 因為主要我哋都係通過短信嘅形式俾啦。咁如果你話已經去咗外地咧，咁可能嗰個短信就未必去到你個手機度嘅。咁係咪要漫遊呢？咁有啲服務供應商又唔一定係漫遊，因為嗰啲純粹一個 SMS 呢，有啲服務供應商係可以免費提供到嘅。咁但係而家講嗰個雙重認證呢，除咗係普通我哋 send 一個密碼之外呢，嗰個認證可以係好多唔同嘅手段，可以係喺你個 apps 裏面啦，要你打開咗你嘅應用程式裏面，再輸入你應用程式裏面產生嘅一個密碼，咁就係、是、其實就係防止好多人攞咗啲佢所謂嘅一次性密碼咧，就話自己收唔到，因為就懷疑個手機咧就俾騙徒都係已經係盜用咗你某方面啦，可能係收咗你嘅線路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喺個手機入面嘅程式裏面再去做驗證咧，咁就可以防止到，因為一般佢哋最多就係接咗你嘅信息啫，但係佢唔會接到你手機上面所有嘅嗰啲 apps 啦，咁就可以係令到嗰個保障會更加好咯。 咁陳振英啊，因為其實講緊嗰個即係嗰七招啦，咁仲有六招啊，咁包括即係嗰個鼓勵啲商户用呢個流動支付終端機啊，咁甚至乎喺嗰、那個即係手機程式，即係銀行嗰個手機程式，可以有一個功能咧，即係撳一個掣，咁就可以嗰、那個取消嗰個即係信用卡啦。咁有時即係俾人偷咗信用卡，我可以一撳一個掣就取消啦。咁呢方面呢啲咁樣嘅即係措施或者招數啦，其實如果照你觀察，即係要幾耐，即係啲銀行先可以做得到咧？ 我相信咧都要一段時間㗎，有啲銀行可能都要幾個月時間，因為而家係未具備呢啲功能嘅。咁而且咧，就算具備呢啲功能咧，我覺得關鍵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就呢啲係銀行端嘅提供嘅配套啦。但我哋仲有客户端，即係所有信用卡用户咧，自己會唔會去加強對保護自己啲信用卡資料嘅信息？呢樣都係好重要嘅。譬如佢哋張信用卡，頭先佢話個機不離手咁，但係而家坊間其實有一啲石紙嘅套咧，可以令到你信用卡係唔會俾人哋盜用。因為又話聽講有啲高科技咧，其實可以喺你行過咧，你將信用卡資料咧都俾人哋會係copy 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銀行會盡能力做啦，但我相信係有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全部推出曬。但係我哋自己譬如如果網上購物，係咪應該考慮用一張小額嘅信用卡啊？我哋信用卡係咪應該加多啲好似頭先講嘅保護啊？我哋海外簽帳嗰啲信用卡係咪應該設定一個上限啊？等等咧，我諗我哋自己作為消費者咧，都要加強我哋自己嘅保障咯。 係，咁頭先聽你講啊，陳振英就有啲嘢咧，因為要銀行咧要配合啦，同埋要通知客户啦，咁就變咗就要時間啦。咁但係有啲咧，好似譬如話其中一項咧就話即係嗰個確認嗰個信用額上限咁樣。咁呢個就都主要都係個客户自己去做嘅啫。 咁啊，受咁變咗呢啲係咪可以快啲可以實施到咧？因為又唔需要 係㗎係㗎。嗱，有幾樣嘢咧，係我諗係好快可以做嘅。譬如開卡嗰時一定要客户同意先至係嗰個信用額生效啦。同埋咧就係、超信用額咧一定要客户明確同意，因為以往咧好多客户都話啊你。如果超少少咧，你就因為事先啊，喺個協議度有講嘅，超少少咧，你都要俾我用。咁但係唔係個個客户咧都係有個心理準備咧，就係話超咗佢嘅信用額，你都俾佢過噶嘛。咁所以呢啲要攞明確嘅同意，呢啲咧我相信係只係銀行同客户之間雙方嘅一個協定咧，呢啲係可以立刻去啟動去做咯。 嗯，咁啊，多谢陈振英嘅电话。咁啊，陈振英系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多谢陈振英。咁啊，潘永祥，咁啊，似乎即系呢一个即系有一啲措施咧，即系可以早啲做啊，先讲到即系话嗰啲即系启动新卡嘅时间就确定嗰个信用额啦。咁啊，同埋嗰个即系超额交易就需要有个同意咁样啦。 系啊，因为呢啲都主要都系要客户同意噶嘛。咁所以呢啲可以即系快啲可以做到佢咁样保障个客户咁样啊。 好，咁我哋等一阵咧，可以翻嚟继续倾。咁听众可以打我哋2418-7231，同我哋发表意见嘅。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深水埗桂林街发生轮常命案，一名29岁印度女子怀疑用枕头焗死三名介乎2至5岁嘅女，佢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话，被捕女子喺大约1年前同丈夫分居，估计案件涉及感情问题。冇资料显示佢同丈夫喺早上发生过拗叫。被捕女子冇精神病记录，相关家庭亦冇家庭暴力记录。警方又话，涉案女子无业，同三个女居住在事发劏房大约11个月，主要依靠综援生活。女童身上没有表面伤痕，案发现场亦没有发现利器和药物，而在枕头和其中一名女童的鼻及口部发现少量血迹。政府對深水埗發生導致3人死亡的倫常命案感到非常傷心和難過。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呼籲市民，無論遇到乜嘢問題，都唔好發泄喺小朋友身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對慘劇感到非常心痛並深切關注，社署會盡快聯絡有關家屬，按佢哋福利需要提供適切協助，並已在港鐵深水埗站 C2 出口之外設立流動服務站，為有需要市民提供支援和服務資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當局正與關愛隊研究怎樣為隱蔽家庭提供更多支援。警方拘捕4名男子，涉嫌同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有关。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谭威信话，警方在坚尼地城、旺角和葵涌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其中2人是兄弟。初步调查显示，他们没有牵涉任何组织，亦不涉及受他人指使。有被捕人士表示是一时贪玩，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动机，亦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谭威信话，被捕人士涉嫌扰乱器官捐赠登记系统的方式主要有3种，包括盗用他人资料、取消登记、胡乱以不同人士姓名配以不同身份证号码为他人取消登记、输入并非个人资料信息例如粗口等，试图取消登记。港台铿锵集时任编导蔡玉玲查册车牌案在终审法院上诉得席。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表示欢迎有关裁决，形容终审法院的裁决是应有之义。工会提到，中院在判词中肯定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并认同相关报道是真诚的新闻调查，还蔡玉玲和铿锵集时任团队迟来的公道。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增多，听日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亦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安秀道慢车龙尾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喺观塘泳池。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香港文化博物馆，仲有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就喺安定村。再提翻你一啲晚间封路，喺港岛嘅西区有道路工程进行，由晚上嘅10点去到清晨嘅6点，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山道天桥嘅一段慢线，以及系山道天桥桥面全线系会临时封闭。另外在啟德隧道有檢查工作進行，由凌晨的1点去到清晨的6点，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管道，以及是反方向去觀塘的慢線，還有啟福道去觀塘方向近啟祥道的路段，還有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九龍灣油站至啟祥道的快線是會臨時封閉，駕駛人士請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郭平领衔主演，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外号大棍子，勇敢仗义，威震黑白两道，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粗鲁不过经验丰富，是个勇往直前的好警察。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43至1945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5月至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咁我哋继续系倾紧咧，即系金管局咧就提出呢一个即系7项嘅措施啦，去保障呢一个即系信用卡嘅用户啦。咁啊，呢一个信用卡支付嘅保障措施，即系个话题系点解咧？补充翻啲资料先。咁因为睇翻即系数字咧，即系金管局接获呢个信用卡未经授权嗰个交易嘅投诉咧，咁今年咧头5个月咧就去到382宗。咁啊，差唔多等于旧年即系2022年咧就391宗，即系个数字差唔多。咁而即系今年呢啲即系未经授权交易嘅投诉咧，主要都系涉及一啲即系网购啊，同埋一啲即系无卡嘅交易啦。咁所以就金管局就同业界倾下啊，咁点样可以去保障信用卡嗰个支付咧？咁所以提出咗即系7项嘅措施。咁其中头先我哋即系之前讲咗啦，咁其中一项措施咧就系点样绑定信用卡手机同嗰个支付功能咧，就用呢个即系多重认证啦。咁另外就包括头先都即系嘉宾有提到啦，即系话啊启动新卡嗰阵系需要即系去 確認嗰個信用額度嘅。咁即係舉個例，咁例如話啊，信用卡係嗰、那個佢俾你嗰個信用額，嗰、那個簽帳額有50,000，咁就啊，我哋可以係咪可以即係定一個額？例如我每個月簽5,000嘅，咁我咪可以 set 一個即係 check 設立一個咁樣嘅信用額度咧？咁另外就講緊仲有一啲包括係即係如果超額嗰個交易咧，就需要獲得呢個同意授權。咁其實你有冇呢個經驗？即係有應該就冇啦。即係超額認購有時會唔會即係你有附屬卡咁，可能即係屋企人簽咗一個大額啲，你會收到個通知咁樣咧？ 呢個我都未試過，真係一般我嘅心裏邊嘅諗法就既然有個上限啦。咁就為咗保障我，咁如果你超過上限咧，咁你就唔好接受啦。咁否則的話咧，我就唔認數噶啦咁樣。咁所以過往我都未試過，即係話即係超過上限而都仍然係可以獲得即係銀行咧係會批核到 嘅。咁另外其實因為呢啲咁樣嘅即係投訴啦，咁都有機會牽涉到呢一啲信用卡嘅騙案嘅。咁即係有啲即係即係騙徒啦，咁可能會利用虛假嘅網站啦，有時我哋俗稱叫做釣魚程式啊。咁佢頭先你都有提到啦，咁啊可能佢會俾個電郵你，或者俾個短信你，哦叫你去輸入呢個密碼去確認一樣嘢。咁如果有啲用户佢冇睇清楚究竟嗰、那個即係短信啊或者個電郵嗰個來源係咪一個真係嗰個發卡機構啊，咁可能佢有機會咧就被騙啦。咁佢撳咗咧落去就有機會俾人哋去將佢嗰、那個即係信用卡。就綁翻喺另一啲即係支付系統上高，咁佢有機會俾人哋就我哋所謂叫盜用咗佢嗰個帳户，咁啊可以攞嚟簽卡。 係啊，即係有陣時都兩難嘅，因為而家我哋一啲咁嘅網頁或者啲資訊咧，好多時候你機構咧，包括有陣時我哋啲大學都係嘅，即係俾一條即係嗰個即係短信你，跟住咧就話你或者電郵啦嚇。就要你即係去做一啲即係去某一個網頁，跟住咧就認證，跟住輸入一啲嘢咁啊。咁有陣時咧，即係的確個機構咧好多時都咁做。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如果唔做咧，你又即係做唔到嗰個即係要求啦。但係你做嗰時又唔知道嗰、那個即係發依個電郵俾你嗰個機構咧，係咪真係其實一個真嘅機構啊？因為有陣時有啲網頁咧做到或者啲電郵咧做到真係好似係你某一啲咁嘅機構咁啊。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即系对于金管局提出呢个七个招数咧，去完善信用卡支付系统个保障措施有意见嘅话，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倾下嘅。咁啊，潘永祥睇翻有啲即系头先我哋提过有一个措施咧，都系会牵涉到嗰、那个即系无卡交易啦，同埋嗰个卡不离手要完成交易，因为有时咧即系有机会俾人盗用信用卡就是、哦，你张信用卡离开咗你啦，因为有时去某啲即系食肆咁，可能你要。俾卡啦，咁就有機會將卡就經嗰個即係服務員又拎走咗去佢嗰個收費收銀處嗰度做一啲碌卡嘅動作啦，咁樣。咁呢個過程當中咧，有時有機會咧係會俾一啲即係可能係有盜用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即係點樣去即係提升咧嗰個保障咧？咁所以點解就今個提出係咪可以即係可以卡不離手用一啲流動支付終端機？不過呢一度咧又牽涉到究竟啲商户咁可能有額外嘅成本啦。咁佢會唔會做咧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聽眾如果對我哋講緊呢一個信用卡嗰個保障措施，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啊，白夜婆啊，政府7月16日派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乐游卡，系咪到时攞张乐游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乐游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4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噶？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6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7月16日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1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2023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全球高息同通胀持续，价值型投资黄道重现。 港股系有机会有运行嘅，尤其大型嘅国企咧，最好就已经俾美国咧已经系 sanction 咗，而家冇外资系可以再买，政治风险反而系最低嘅。咁嗰扎都有唔少系10厘8厘嘅。 6月10号下午第二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来以立投资董事总经理林少阳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金管局完善信用卡保障措施嘅话题嘅，咁啊有兴趣可以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倾下嘅。咁啊潘永祥，我哋请嘉宾同我哋又倾一倾先啊。咁我哋请嚟咧梁希，佢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梁希你好， 啊梁希你好 ，Hello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系啊，因为嗱今次咧即系金管局提出即系同业界倾啦，喺发卡方面即系或者信用卡嗰个支付保障措施咧要完善嗰个保障啦，咁我想讲一讲即系其中即系先讲下嗰个责任问题先，因为嗱讲紧嗰个信用卡如果真系有出事嘅，咁啊即系被盗用嘅，咁个责任其实即系有说法啦。即係用户係咪需要負責任咧？因為其實有時可能係有啲用户自己疏忽，咁啊，即係係咪要負責啦？咁另外銀行方面啊，係咪都需要喺呢一方面，即係有個風險管理，亦都係需要負責咧？咁即係阿梁兄，你點睇咧？ 係，首先第一咧，我要提醒市民，如果遇到呢啲詐騙，無論係張卡俾人哋偷咗，或者係人哋用嚟喺咩 Apple Pay、Google Pay 嗰度係咁喺度碌都好啦，第一時間無論啲人點講都好，都要報警。嗱，好多時你會以為喂，好自然係會報警啦，你會發覺唔係喎，啲人第一時間會就會同銀行講，然之後銀行咧就話：，你唔使擔心，我同你去調查下。跟住嗰個客户就好開心啦，銀行幫我去調查，但其實佢唔係調查究竟個賊仔有冇做錯嘢，或者同你去查案，佢係睇緊你有冇錯，係調查你自己本身會唔會就係嗰個共犯，或者你會唔會有一啲你自己嘅嚴重疏忽咧，就導致呢一個卡俾人哋偷咗嚟去碌。咁所以呢第一時間你都係要即刻去報警，否則係會過咗呢個黃金期嘅。咁譬如話我早前嗰啲 case 點為之過咗黃金期啦，咁一方面就係佢過咗兩三個月之後發覺呢，哎呀真係要報警至得喎，如果唔係嘅話就唔能夠行落去。跟住都過咗兩個月之後呢，原來嗰個賊仔偷咗佢張卡之後呢，就去實體店嗰度碌卡，但個實體店呢就淨係會即係 save 嗰個 video 啊，淨係兩個月嘅啫。咁就變咗警察走去查都查唔到，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呢，原來嗰啲銀行見到你唔去報警嘅話呢，就更加懷疑你係一個共犯，因為你連報警都唔夠膽報，咁更加佢就係唔會去賠俾你或者係同你去承擔。咁所以報警好緊要。好啦，呢個呢就係首先市民係要負擔一個責任。咁至於頭先你所講，如果出現呢啲事情嘅時候，究竟點去分擔個責任呢？究竟係嗰個銀行定係嗰個用戶自己本身呢？首先就係之前呢就好多 case 同我去講，就俾人哋偷咗卡之後呢，那個銀行就用一個罪名就要求呢個用戶，即係意思話呢個卡主呢去孭返條數，就話佢嚴重疏忽，因為你冇好保管你自己叫張卡㗎嘛，咁所以就俾人哋偷咗，咁跟住呢就俾人哋碌咗呢，咁就係你嘅錯。咁嗱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呢，大家就唔使擔心太多。因為其實咧，我發覺好多 case 我哋接咗之後咧，佢哋都唔知道原來有一個第三方嘅一個方法嚟去處理嘅，就係、是、一個呢、這個叫做調解啊，金融調解啊，大家聽過，但又未必會醒起係可以咁做法。咁你去金融調解嘅話咧，就變咗唔會係雞同鴨講，就變咗係你同嗰個銀行係咁話你錯，你又話係銀行嘅錯。咁你金融調解個咧，第三 咁啊，阿梁希啊，阿梁希，咁啊，講翻嘅話咧，頭先你講好多個案咧，即係你接觸個個案咧，佢哋喺嗰個信用卡即係受騙啦，其實個金額係有幾多？即係呢方面佢係即係有冇一啲即係例子同我哋講下？ 大嗰啲就幾十萬，細嗰啲就幾萬蚊咁樣樣，咁所以都幾大嘅條數都係。 嗯，係。咁就阿梁希啊，頭先你講話即係如果要調解咧，咁係咪即係話即係？又唔係話邊個輸，又唔係銀行贏，或者係嗰個客户輸，即係喺中間裏面大家協商一個賠償金額，定係點樣呢？ 係講得好好，因為咧以往嚟講法咧就係、是、金管局就冇推出一個標準，究竟咩情況底下先至屬於嚴重疏忽，先至屬於個卡主係有錯咧？咁但係最新嗰個文件咧，佢就推出咗一個說明嘅，就係話咧呢一個要求係要係一個好高嘅一個要求，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唔可以話你求求其其，即係個銀行點都係屈得到嗰個卡主係佢嘅錯咁樣。如果嗰個卡主係有盡量去盡力去 保障好佢呢個卡係安全嘅話，亦都唔好好當佢係有一個錢咁樣啦，好似現金咁樣嚟去保障好佢啦，擺喺個銀包入邊，即係擺喺一個袋入邊嘅話咧，咁而唔係就咁啊，就咁擺個台面度，然之後自己行開嘅話咧，咁嘅話都唔可以亂咁當佢係嚴重疏忽。咁而因為 咁啊，梁希，其實咧講翻即係今次嗰個金管局嗰七項措施啦，咁其中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嗰、那個流動支付終端機，因為點解？因為即係而家有啲新嘅餐廳啦、食肆啊，佢都會用呢啲即係流動支付終端機，咁啊俾啲客人可以簽卡，咁啊可以卡不離手完成交易噶嘛。咁但係我哋都觀察到咧，有啲酒樓咧，可能佢未必即係有呢啲咁都係要用翻哦、個要卡要離身啊，即係嗰個客。咁其實呢方面，你覺得而家呢個措施，如果啲即係啲商户要去做到呢樣嘢，你自己嘅觀察有啲咩情況，佢哋係需要即係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流動嘅支付終端機呢個即係做法咧？ 係而家咧，佢嘅建議咧係一個鼓勵嘅，即係鼓勵嗰啲商户係要轉做呢一啲咁嘅流動刷卡機啊。咁即係意思係話，你就唔會個卡就會離開你個身體嗰度嚟啦嚇。咁但係咧，其實應該係要有一個時間表咧，然之後逐步淘汰啲舊機。其實咧，你睇翻內地，我哋內地消費，我哋從來都唔使嗰張卡離開我隻手過，係佢拎嗰部機過嚟俾你去撳密碼，咁然之後咧就可以解決噶嘛。咁其實香港反而有好多時候嗰張卡係會拎走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唔係應該淨係鼓勵，係應該係有個時間表去淘汰啲舊機。而其實有冇做過呢啲咁嘅工作咧？過去係有嘅、哦，即係當我哋嘅信用卡開始有晶片之後咧，你會發覺其實嗰陣時已經係有一個要求佢哋去淘汰啲舊機，因為我哋嗰啲信用卡全部都有晶片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係應該係根據呢個時代而去淘汰啲舊機，有時間表。 啊，梁希啊，你知唔知咩原因呢？因為我而家去好多食肆啊，其實佢都有啲流動嘅支付嘅終端機嘅，甚至可能八達通都得。以前咧，八達通咧就都話要你去翻收銀處咁樣，而家咧就八達通佢都可以拎部機嚟咁樣。咁你知唔知道其實嗰啲商户咧有啲咩困難咧？係咪個成本嘅問題啊？定係個科技問題？點解佢到今日都做唔到嗰個流動嘅支付終端機咧？ 嗰啲流動終端機有兩種，一種就要有 WiFi 嘅，即係意思係話咧，佢拎部機去到你面前，你碌完之後咧，佢即刻就已經係可以交易。咁第二種咧就係唔係用 WiFi 嘅，就要去到你嗰度，你碌完你撳個密碼，佢就翻去個櫃枱嗰度，插落嗰部機座嗰度，跟住然之後再傳上去。咁頭先我講嘅第二種咧，就係嗰個成本係平啲啦。咁所以其實第二款就喺內地就係常見嘅，其實嗰款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啦，起碼都係保障咗安全啊嘛。咁所以其實成本係一方面啦，咁但係我覺得銀行亦都係可以喺呢方面係可以有一個補貼啦。咁所以甚至係金管局都可以個補貼啦，嚟去推動慢慢去更新呢一啲咁嘅舊式嘅呢啲終端機。 咁梁希仁，我哋睇翻咧金管局咧嗰七項嘅即係完善信用卡支付嘅保障措施啦。咁其實有好多項都係需要一個用戶自己去即係做嘢㗎，即係包括即係佢要啟動嗰個新卡嘅確認信用額啦。咁跟住超額交易，咁如果即係發現到，咁佢會 send 即係信息俾個即係客户咧，佢又需要去確認啦。咁另外話，如果即係佢發現即係有無卡交易嘅情況，而佢冇做到，佢又可以即係利用程式去即係關閉咗嗰個無卡交易嘅功能咁樣。咁其實呢幾方面，即係對於即係啲即係我哋稱之為弱勢社群咧，可能啲長者啊，即係會唔會係有困難咧？你覺得？ 首先咧，第一步就係頭先所講嘅，嗰啲新型支付，即係 Apple Pay、Google Pay 碌完之後咧，然之後又你可以自己去再 confirm。嗱，其實喺呢件事之前嘅第一步，即係意思綁定嗰一下咧。已經係要 double confirm， 即係意思係話，即使釣魚網站攞咗你個六位數字嘅密碼都好，你都要自己另外輸入你自己嘅密碼。譬如話你去網銀嗰度，你有一個你自己嘅密碼噶嘛。咁所以其實有咗呢個 double confirmation， 其實係幫助好多。不過有冇一啲做得未夠好嘅地方呢？我覺得係有嘅，因為今次佢就話係會限咗你每個月嗰個信用額度，即係如果超過嘅話，就要你去 confirm 啊嘛。咁但係我哋以前啲 case 發覺咧，三次即係每一次碌卡嗰個最大嘅交易額嘅一個限制都係好緊要，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嗰啲case 咧就係佢一個月可能會使20,000+蚊，但佢唔會一單過使20,000+蚊，佢係幫嗰啲小朋友去交下一啲補習費啊，買下啲書簿費啊嗰啲咁嘅嘢食下飯。 咁所以咧，佢會希望咧單次最大嘅交易額都係有一個 limit， 但係而家目前就冇呢一個咁嘅即係呢個 function 啦，呢個功能啦。所以如果能夠加埋呢個嘅話咧，其實係會有多一個好大嘅保障咯。 嗯，好，咁啊，多謝梁希嘅電話。 多謝大理。 梁希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经典广播剧《怨女》1992年作品，张爱玲原著。 生得靓有咩用？就好似走难嘅时候，随身带住好多金银珠宝，但系既冇市价，又唔可以变钱，因为仲危险。 车心梅领衔主演，经典重温《怨女》。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潘永祥，咁啊，有听众又想发表意见啦，我哋先听一听张小姐嘅电话。张小姐你好， 系张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 系你系想讲呢个信用卡骗案嘅系咪咧？ 系啊，我试过啊，又系俾嗰啲钓鱼网站咧，咁咪呃我又话咩1蚊换嘢，咁我以为真啦，咁佢揿咗几次 OTP， 跟住发觉后屘咁银行就 send 咗个短信话，你签唔知5000磅，跟住哦。跟住我冇啊，咁跟住醒起死啦，梗系咁俾人呃咗啦。咁跟住好彩银行又话同我截到咯。我觉得如果金管局有啲措施咧，咁啊真系帮到好多人。 咁啊，张小姐，咁如果嚟紧你而家即系喺呢一方面，即系你系咪会即系提高警觉，即系见到啲来历不明嘅？ 系啊，而家根本唔系来历，即系自己真系有嗰个噶，咁但系又冇怀疑咯。即系有时系一唔觉意就好易俾人呃，即系好唔抵咯。如果呃几万蚊咁，即系又同佢喺度搞咁多嘢，我即系又睇咁咩东张西望，都真系原来好多人都试过咁俾人呃。不过佢而家啲措施唔知系咪真系有用。 好，咁啊，多谢阿张小姐嘅电话先啊。咁啊，张小姐提到即系话，如果钓鱼网站即系要都系提防啊。咁啊，如果唔系就有机会损失。不过银行方面咧都有即系同佢嘅协商翻，即系可以帮佢截到条数。咁我哋再听另一位听众咧，咁系阿陈先生，佢系讲呢个精神病嘅支援嘅。陈生你好， 系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陈生，你个意见系咩咧？ 咁我就個人覺得呢，而家嗰個支援呢，事實上真係政府提供係唔足夠嘅。因為點解呢？嗱，你又要先去睇所謂街政啦，咁然後先至去轉去另外一個專科中心呢，就係嗰個護士去接啦。接完護士之後呢，又要再跟多一個期呢，就去約見嗰個社工。社工之後咧，見完之後咧，佢話社工就話要將個情形咧同心理專家再研究啊，咁咧就稍後咧先至再揾咩輔導員啊，咁跟住又好多名堂，我都唔記得咗佢講啲咩名堂，咁跟住咧就話先至再同你約即係排期，咁排期大概幾耐啊？咁佢話大概要成年啊咁樣。 阿陳生，你係咪即係屋企人有即係精神病，即係嗰個精神？嗰、那個服務嘅需要， 想去睇就未係 邊位即係家人啊？ 係我屋企即係嗰個男仔嚟嘅。咁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喂，如果咁樣，豈不是就話而家冇事，終於就要等到有事嗰陣？咁講真啦，到真係有事嗰陣，你話搞出人命嘅時候，你先至嚟去跟，我覺得已經係過曬秒兼冇意思啦，係咪啊？咁應該就係話，我覺得政府應該係要俾充裕一啲嘅資料，應該係點呢？就係、是、我哋俗語所謂叫做有差錯就冇放過，應該就話你依班人有一個跡象，你唔好等你啲所謂嘅專科人員走去睇到，哇！呢、這個人好大機會啊，你先至俾佢見。講真啦，你係學頭先有啲人訪問，有啲專家又話。有啲人係會隱瞞啊，咁你都知就得啦。有即係如果你少見佢哋，佢都未必講真話俾你聽啦，係咪先？咁你係咪要多啲去參與多啲，提供多啲資源俾佢？你係從中先能夠有殺錯冇放過嘛？ 好咁啊，多謝阿陳生嘅電話，多謝陳生嘅電話。咁啊，提供即係話要點樣特別關顧呢一個精神病患者啦。咁啊，再聽另一位聽眾啊，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先生你好。 是，你是不是想讲精神病服务呢？ 我姓何的，我在1977年呢就曾经入过即是青山精神病院的。那那时呢就19岁几啊，那时就入咗去之后呢就那时我阿爸阿妈喺度呢日日都嚟探我。咁嗰陣時喺裏面就住咗2个月到啊，咁後屘嗰陣時個醫生都好好，不過嗰陣時啲嘢就比較冇而家嗰啲咁好嘅，食咗之後個人好攰嘅。不過我就嗰陣時雖然話係精神分裂症，但係我就冇暴力傾向，冇傷害過任何人嘅。雖然係喺嗰個留過院出翻院啦，咁後屘1980年我又入過一次之後咧。咁我就冇再入去啦。咁嗰陣時咁我出返嚟，其實我做過好多工作㗎。我又試過喺百佳超級市場做過9年半，即係收銀呀，又做過家務助理呀，又做過車牛仔褲呀，車花呀，玩具裝配呀咁樣啦。咁而家因為我已經年輕啦，就已經66歲呀，咁好就多得政府又安排俾啲長者呢，又住咗入護老中心呢，同嗰啲長者都相處得好融洽啊，又咁我又有勾嘢，我識勾嘢。 咁多謝何女士嘅電話，多謝何女士你嘅電話下。咁聽到何女士都係有家人嘅支援啦，同埋跟住出嚟都係繼續有去覆診啊，去接受治療啦，咁能夠可以適應到社會嘅生活。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即係精神病唔一定係有即係暴力傾向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